好，2010年3月23日嘅商品期货市场，咁啊继续有 Mandy 啦、Alan 啊、Mike 同埋 Stanley 喺 度。大家好， 今日无端端又多咗5000000富翁啦。 点解啊？ 六合彩唔注中啊嘛。 唔注中咗啦。 即系我都好耐冇见过有啲6000多万嘅六合彩啊嘛，今日都忍唔住走咗去排队。咁都排得幾長龍下嘅，咁啊買返住伴住玩下啦，咁點知就俾人中咗。 哇，不過話時話我今日放工6:00落去啦，因為我公司樓下係間投注站啦，我第一次見到有人買六合彩係要排隊不得止啦，咁有馬會嘅職員係沿住條路咁樣排到去舊鱷魚術大廈個位度囉。 即係排到出面 排到出面啦，排到出面啦，好瘋狂啦今晚其實。 咁抵佢唔注中嘅都。6000多万真係好誇張啊。 個多寶咁正係啦。 好耐都未試過有咁大嘅多寶。咁得 你股票又贏唔到錢啦係咪先，即係唔係人人啊可以贏到錢，因為呢啲咁悶嘅悶局不如買六合彩嗰個啦。 正如呢我哋有啲朋友仔呢就話去觀音開庫就係借庫。 係啊。 咁問佢借幾多錢啊，佢梗係借爆佢啦，借盡啦。咁我話幾多為之借爆佢啊。 10億啊。 咁佢係10億個封俾人抽咗啦，俾人攞咗啦。咁佢話要唔知2億定5億。跟住我話吓，我話呢年要賺2億定係賺5億，我都唔知要中幾多次六合彩頭獎啦。咁我話你會唔會大貪啲呀，我年年去觀音廟呢，我即係借庫我都係借一個合理金額，咁希望合理達標就算㗎啦。 佢好似借庫借最少係借3000万係咪， 睇下你去邊個廟囉。 咁咪還應力多唔得囉。多億都得。 你好冇誠意，我覺得你。 個市夠冇誠意啦，琴日無端端下一跌就跌437点。咁你話印度 加息 係咪好緊要呢，咁定係驚中國加定驚乜，我唔知佢驚乜，即係明明美國都唔好驚呀係咪，美國都唔跌嘅，咁佢跌咗437点啦。咁好啦，咁諗住哇美國琴日好似 OK 喎，樣樣都幾好咁喎，奧巴馬行出嚟又靚仔， 係呀、 醫療改革又好，咁即係我都想做美國人啦，而家即係喺香港都仲要畀錢揞錢睇醫生㗎嘛，喺美國唔使 全部 做美國人好過呢咁樣。咁好啦，咁諗住啊應該今日都應該起碼都升返昨日無端端無辜辜咁跌咗嗰400点啦、啊。一開始都幾好嘅，好地地係咪高開咗少少之後慢慢升下升下升到上、超過200点嘅。啊佢又開始就去到咁上下，又好似冇乜力咁樣。 晏晝兩點幾 開始。嗰啲地心吸力嗰個力度呢真係好大，好似掟極個波上去都掟唔到啦，又跌返落嚟，掟上去又跌返落嚟咁。咁臨尾不過咁啊最後都反彈返少少啦，叫反彈返50多点啦。但唔知點解即係嗰個成交又係唔係好多，得嗰500多亿。係咪真係咁冇方向呢， 會唔會啲空氣太污糟呀？ 嘩係喎，呢樣嘢又係要值得講下。 所以影響人嘅情緒。 但係呢一個就琴日就應該嚴重過今日嘅，今日都4点几好多地方，琴日就5㗎嘛。 佢話唔可以做劇烈運動嘛，所以你咪唔可以受太大刺激啦。即係要少啲落注啦，係咪？ 好啦好啦，我哋唔好撐得太遠啦，話題返返嚟呢邊啦大家。咁一日入面成交，我哋話分開咗 A 組、B 組同埋 C 組經紀。A 組經紀呢就係、成交金額排第一至到排第14，就係 A 組經紀。咁B 組經紀呢就係、之後一路排到去65嘅，就係、B 組經紀。跟住呢 ,C 組經紀呢就係、66開始至到400多间啦，我諗而家。咁就係 C 組經紀。咁平日你如果講話 A 組經紀呢，其實覆蓋嘅市場上面嗰個市佔率我諗都起碼超過 30% 以上㗎啦。咁30%嘅成交金額就係嗰14间大行去瓜分。咁大部分呢啲嘅大行呢個辦公室環境都好好嘅。咁辦公室環境喺室內嘛，咁應該唔受呢個懸浮粒子呀、咁樣嘅影響。咁同埋呢通常公司都有嗰啲叫乜嘢呀，一步步嗰啲機啦， 係 離子淨化、空氣淨化機咁樣啦，咁所以呢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翻工唔需要太過擔心健康嘅，如果當你抵達辦公室，成個市係比較真係悶局啲嘅，唔係正至今日㗎啦，我哋喺度做咗3个星期節目呢， 悶咗好耐㗎， 佢基本上都係一路以嚟都係往上嗰個 trading range， 20,800点至到去21,500点呢個 range， 從來佢亦都冇高過亦都冇低過呢個水平，咁成交金額亦都係缺乏方向啦。可以理解嘅，因為今個星上個星期呢就係、四期結算啦，咁而今個星期呢又係拍債高峰期喎、係咪咁傳統上面拍債高峰期嗰個星期呢美金會比較偏強啦，咁而有啲嘅資金呢 就會喺不同嘅金融領域上面咧，係有少少被抽乾，就撥翻去債券身上。咁港股上面變成咪炒股唔炒市嘅格局咯，同一筆資金，不同嘅股份，大家糖水滾糖魚咯，變咗。咁啊，同埋又係公布業績高峰期啦。咁今個星期有咁多內銀股公布業績，咁大家都係坐定定、擔定凳仔嚟到去睇啦。 或者講到內銀股公布業績啊，不能不講今日都。叫做一對定係都係其實都係阿媽同個仔啊， 阿媽同個仔啦。 咁啊，中國銀行啦，咁同埋中銀香港今日都公布咗業績啦。 嗯。 咁啊，不如先講下中國銀行先啦，3988先啦。咁啊，截至去年12月底啦，全年業績咧就賺810.68億啦，人民幣嚟噶。咁啊，增加咗 26%， 每股盈利3.2。咁啊，派末期息就14%，咁就年内嘅资本充足率咧就降低到11.14%，咁因为旧年咧就成13.4%嘅，咁啊核心资本充足比率咧就系9.07%，咁旧年咧就系10.81%嘅，咁即系两个都跌咗少少噶，咁就再加埋年内嘅净息差收窄咧就去到2.04%，咁啊08年咧就阔啲嘅2.63%嘅。咁啊，平均股东嗰个资金回报率咧，咁啊16.62% 咧，就08年同期就14.55%，咁就呢个就中国银行啦。咁啊，不如我讲埋只香港，咁跟住先一次过讲下入边啲内容系大家个睇法系点样样啦。咁啊，23886咁啊，中银香港咧，咁啊，旧年就界定为以公平值变化计入损益。資金融工具嘅嗰個淨虧損咧就6.78億嘅，咁較一年前咧4.52億咧就增加咗2.26億，咁啊大概5%到啦。其中中銀人壽咧虧損咧就9.39億。中銀人壽一陣間我可以講多少少啊，佢哋都我入面都識幾多人喺入邊喺度搞緊，都一鍋粥噶嚇。咁啊，集團銀行業績咧錄得盈利咧就2.61億嚇。咁啊，由於2008年市場長期利率咧極低水平嘅回升啦，咁啊，中銀人壽咧就持有嘅債務證券咧2009年出現咧市場虧損嘅，有個價錢嘅。咁就另外啦，咁啊淨交易收益啦就跌 22% 嘅，咁就係大概14.85億嘅，咁啊較前一年呢就跌咗4.29億，咁啊冇辦法啦，咁你而家啲息差就一定係 收窄得好緊要 㗎啦，咁淨利息收入又如何呢，咁啊又跌 11% 啦，啊淨交易頭先嗰個係 fee income 啊 ,sorry 啊，咁啊淨利息收入跌 11%， 咁啊收窄咗31個基點，咁就係去到179.32億嘅。咁啊資本充足比率呢就 16.85%， 咁就係核心資本比率就 11.64%， 平均流動資金比率就保持穩健 40.18%， 總資產呢就12,128億港元，咁啊信貸質素良好嘅，咁啊結果就賺137億，就增加咗3倍派息5.7%，收唔收貨呢 Mandy？ 其實今次呢大部分嗰個盈利貢獻呢就係、個回撥嗰一樣嘢啦，咁另外大家都睇下究竟佢為呢一個嘅即係雷曼苦主嗰度撥出嚟嗰一嚿幾多啦，咁亦都見到佢有個足額全數嘅嘅撥備喺入面，咁我覺得呢份業績報告呢就同市場嘅預期係差唔多，係接近上限嘅，所以可以視佢為一份比較偏好嘅報告。咁如果用返而家即係搜返，因為內銀股全部未公布曬業績啦，咁佢啱啱就係第一間啦。不過呢大家有數計嘅，因為內銀呢去年呢全年所有銀行嗰個新增貸款其實嘅規模就9.6萬億啦，咁今年國家有目標有個金額，佢哋就係希望今年嗰個新增貸款呢就係7.5萬億，咁如果你用呢個基數嚟到去睇呢，雖然比去年嗰個新增貸款個規模係有倒退，但都係仲係增加緊啦，增加幅度都有7.5萬億，咁所以其實嚟緊成個2010年呢內銀股嘅業績呢都唔會係差㗎，都會係 keep 住係好，咁 另外如果你話睇返呢咁多間嗰七間內人股已經上咗市呢，其實2010年個 PE 上面都係介乎 9.3 至到去 14.9 倍嗰個 PE， 咁相對都係我哋話內人股我就唔覺得入面有泡沫嗰個成分存在啦，反而係比較係落後嘅板塊嚟嘅。 嗯， 咁而當中究竟邊隻最落後呢，咁如果以返3988嚟計啦 ,2010 年佢嗰個 PE 呢計出嚟呢就大約 9.3 倍嘅。 嗯。 咁建行呢就 9.9 倍嘅 PE， 咁佢個 people value 就 2.1 啦。工行呢咁1398啦，個 PE 呢就 10.9 倍。咁其余再落嘅時候呢就10倍就中信銀行啦 ,998 啦。跟住就係交通銀行啦，就 10.5 PE 啦，咁民生銀行就 11.5， 咁招商銀行呢就咁多間呢個 PE 就最貴㗎啦，就 14.9。咁如果我哋用返呢一個嘅數字嚟到去對比呢，其實個市盈率啦都係一個好健康同埋比較真係偏平嘅一個水平。咁你話真係以前啲07年嘅時候嗰啲瘋狂時候啊，30倍市盈率啦，咁咁對比之下，你而家呢啲講緊係10倍市盈率嘅，我自己覺得合理價囉，算係可以慢慢趁低吸納有啲好股嘅時候嚟嘅。 咁其實講緊嗰個業績呢，咁頭先就講緊就話增加咗三倍㗎嘛，其實普遍嚟講呢就個 expectation 都係兩倍到嘅啫，即係出面坊間咁就正如 Mandy 講就已經比即係大圍嚟講都叫做上限，都叫做收到貨㗎啦。咁但係呢就講返呢就除咗啲內銀股之外呢，咁一定要講下就大笨象啦。咁今日其實呢就花旗呢就出咗份報告嘅，咁就將嗰個目標價呢就又調低啦。咁但係調低咗呢都係81.95嘅，咁評級就維持返持有嘅。咁出嚟講嘢啦，就串下匯豐咁解嘅啫。可能佢呢排喺香港賣廣告賣得勁咁啊，梗係喺香港寫下。即係你見到最近過西隧又見佢 一系列嘅廣告， 的士都開始 夜晚 TVB 啊 Now 啊， 係啊，即係賣廣告賣得好行 ，target 50多間分行啊嘛。 跟住夜晚7點收工啊嘛。 當年我 有真人接聽電話啊嘛。 係啊，我呢樣係做得幾好嘅。當年我喺嗰度做26間，而家又話50間已經開咗30多間啦。咁睇下開下開下都幾刺激，咁啊即刻整翻個 report 出嚟先。好， 佢有人都冇用啦。佢最唔好一樣咧 ，Citibank 咧就係點咧？佢交信用卡嗰個繳費呢係唔可以咁樣交嘅，係要透過櫃員機嘅服務嘅。咁你即係有真人接聽電話冇用啦，我真人交錢都冇得交錢。 但係又唔係喎，你即係如果 唔係即係我可能脫離咗， 我想話 呢我係比較落後。 但係會唔會幫佢賣廣告都可以講呀，你就算唔係嗱100萬以上嗰啲 City Go 啦，匯豐嗰啲100萬以上嘅 Premier 啦 ,Premium Account 啦，但係就算100萬以下呢，即係你譬如話入10萬20萬呢，全香港九龍新界都冇任何一間銀行可以好似 Citibank 咁，你係打電話去有真人同你講 account 啲嘢㗎喎。即係我譬如我得10萬蚊喺個戶口度，我打電話係可以搵到個真人嚟講緊我10萬蚊應該點做，同埋係24小時喎，係都有人接聽㗎喎。咁即係呢一樣嘢呢，你試下中銀啦，即係佢坐你 請按一字， 坐 國語請按二字，英文請按三字， 你起碼佢都叫有人聽啦。不過就講返轉頭先啦，咁講返隻大笨象啦，咁花旗講啲乜嘢呢咁樣。咁呢就花旗呢就今日發咗個報告啦，第一就降返低個目標價啦。咁因為佢最啱啱公布嗰個業績呢就覺得就唔係太理想嘅。咁但係佢哋就認為呢匯控呢就係一間呢擁有盈利能力同埋效益嘅銀行，亦都具備咗市場嘅領導地位。OK， 咁先煲啦，咁梗係要變啦，係咪？但係喺十個市場裏面呢，十大市場裏面呢，只係得香港呢擁有雙位數字嘅即係 market shares 嘅啫。另外有5個主要嘅區域裏面呢，主要5個區域裏面呢，有3個呢個資產回報呢係比起其他個 benchmark， 即係同業嘅 benchmark 呢仲要係落後嘅。咁呢就亦都認為呢匯控呢應該呢 就你還掂都其他嗰啲又做得唔係好有起色咧，就應該將啲資源咧撥翻落去咧，就更集中咁樣咧發展翻新興企業嗰個市場上面。 嗯。 咁所以咧就又煲入邊咧，即係話佢咧就其他做得唔好嘅，你咪翻嚟主攻翻，即係老行專嗰啲地方咪做翻好啲咯咁樣樣。 嗯。 佢係咁睇法啦。咁啊，呢、這個就係、是、對匯控嘅睇法。咁今日就似乎企咗喺呢個80蚊上上落落，又頂唔住，又79又上翻啲，又落翻去咁樣，都同呢個港股一樣係好悶嘅個價。 琴日啦，即係琴日匯控跌穿咗80蚊㗎啦，咁今日最後升翻一毫子，都係79.35呢位收啦。咁其實幾近自從搬咗辦公室嚟香港之後，咁已經第一次嘅中國訪核咧，咁啊已經開始咗。咁佢就講咗兩點咧，第一點就係即繼續以中國呢個市場即係做匯控，希望嚟緊會有一個大嘅增長。第二樣嘢就係、是。咁頭先都有講過啦，即係關於內銀股嘅問題，因為其實好多內銀股都需要供股嘅情況，咁佢都話會供股，即係交行嗰方面佢都會抌錢去供股噶啦。問題就問翻 Mandy 係，雖然講到話佢會抌錢去供股，但見到無論佢今次09年即係個成績表睇到派息就派曬出到去，然之後增長又唔係太好，仲要嘔錢去供股，其實會唔會對嚟緊匯控嗰個資產即係有啲壓力喺度咧？ 佢可能會透過唔同嘅途徑嘅，或者可能去發債可以去 raise capital， 但係公股佢又未必真係會透過公股嚟到去進行，咁睇下 depends 究竟佢出嚟係行邊一條 way 啦。 嗯、 但係全球因為新嘅巴塞爾條約入面都嗰個資本協定上面咧係提高咗嘅，咁、 嗯、 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大家嘅 standard 全球嘅銀行都要根據呢個水準咧，其實全世界所有銀行都係要 raise capital。咁、 嗯、 我哋成日話啦，即係如果用個比喻就係、是、當人家大富大貴嘅時間，咁你一樣魚翅朗口嘅日子冇乜咁特別啦。但如果當人哋連飯都冇得開，但你都有三餸一湯咁都唔錯。咁如果你話，究竟呢一個問題係個別一間銀行而面對一個 raise capital 一個資金短缺嘅問題，定抑或係所有嘅銀行都係面對咧？咁匯控唔會係最好嗰間，亦都唔會係最差嗰一間咯。咁、 嗯、 你睇，就算以翻國內嘅銀行嘅，咁佢哋都有 raise capital 嘅需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大家嘅 concern 嘅問題。咁匯控最近其實由成個二月以嚟咧，個股價表現都係欠缺理想。對比之下咧，渣打個表現咧係係。比較是 positive， 一路佢都係升浪，咁但係匯控係一個調整浪。咁最主要原因咧，其實大家睇到就係話匯控個貸款比例上面咧，美國佔咗28%啊嘛，咁、 嗯、 而香港只係佔11%嘅啫。咁但係如果用翻歐洲咧，佢整體就佔超過40%都係歐洲喎。咁而家歐洲正係立立亂嘅時候啊嘛，咁所以大家哇睇唔通匯控嘅前景嘅，自不然嘅基金經理都會少啲盡量係沾手啦。咁所以我相信匯控嘅 training range 其實都係77至到去812蚊呢啲位置上落咯，都係呢啲位置浮沉嘅啫。 OK， 咁另外問翻 Mandy 咧，見到即係今日中行公布業績啦，即係單係中國銀行咁，其實靚仔嘅原因、嗯、最主要佢個撥備減少咗好多啦， 回撥啦， 回撥翻過去啦。其實對於嚟緊中國銀行即係後市又點樣睇咧？ 內銀股咧，我就睇得樂觀嘅。咁、 嗯、 當然raise capital 嗰度大家會有少少擔心啦，就係話通行都有集資需要咁。最近你見到啦，國內都打壓房地產嗰樣行徑都幾積極啊，咁、 嗯、 又命令一啲嘅央企要早日撤出呢個房地產市場。 自己即係免得人哋比假自己挑啦，直頭。 唔係啊，咁你諗下，即係總理同總經理，總理嗰頭先至開腔講完就話要顧及民生啊，已經講話樓房價格不能夠係真係同市場脫軌啊！嗰頭咁啊，跟手就天價嚟到去拍賣北京嗰塊地皮，咁即係係咪總經理同總理嘅對話上面係咪中間真係所以啦而家就有啲管理層又有人事變動喺背後啦，係咪？既然如果你話而家中央去真係要去冷卻嘅嗰個決心係咁大咧，咁啲央企要去撤出，咁但係央企而家揸住嘅就係大把現金喎。咁唔緊要囉，唔投資相關業務嘅，唔投資房地產市場嘅，咁咪啱囉，正正內銀股需要 raise capital 嘛，咁啲資金咪有出路囉。 嗯，会不会好像中移动咁就去入股普发啦？入 这个不知道，不过中移动入股普发的就另外一样东西啦。现在全世界首富不是标基啦，咁全世界首富是这位墨西哥人士啦。墨西哥在墨西哥这位首富，全球的首富，其实他当其时拿了一个的年年亏损的国企，就是从事电信业务的嘛。咁当佢接过嚟手头上面之后呢，而家变成一间 profit making 嘅公司。咁其实佢嘅成功案例都系将手机、银行、百货融为一体。咁即系金融消费、电信金融消费融为一体囉。日本嘅都有呢啲好多不同嘅案例系有成功嘅个案。咁大家要明白，中国其实即系咁庞大嘅人口，但是呢我哋住嘅地方一系就集中喺城市，一系就分散到不同嘅农村社区。咁农村你话唔可能每一个村庄都要建设一间银行㗎嘛。咁但係要推动农村嘅真係现代化或者农村嘅金融改革嘅时间，咁一个手机金融其实可以解决咗好多我哋话地域上面嘅限制，咁亦都系可以帮助佢哋去改善到生活。咁所以相对如果你话中移动要去搵一啲门当户对嘅银行嚟到去开展嘅，你话佢要拍埋去好大，拍埋去工行度，亦都唔到佢有太大嘅话事权喺背后。咁啱啱好囉，普发银行呢类型嘅 size 主导权喺自己度嘛。 即係叫佢有条路跟住你行㗎嘛。 係呀，咁有啲人话佢中移动不务正业，但係咁你睇下 Mexico 而家呢个案例上面，而家人哋成为首富啦。 不过首富嗰度呢，咁就要補充一句，墨西哥嗰个电信嗰间嘢呢，即係主要唔係淨係做墨西哥市场㗎。即 巴 西市场啦， 巴西 啊，即系全部佢玩晒，其实真系 垄断 式南美洲嘅中移动嚟嘅呢只。 Okay. 首先嚟讲真系好劲嘅本身间公司。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 好似21万员工啊，定系12万员工啊，我唔记得咗系12000定系21000。 即系总之边一个老细都唔会记得晒啲员工嘅名啦，系、 okay. 即系一世都唔会记得晒噶啦。咁、但系我反而想讲就话咧，亦都有人就狠批，又唔系话狠批啦，即系今日同啲啱啱唔系今日前两日就同啲朋友食饭啦，就狠批咗咩咧？就系咧未必坐得耐嘅呢啲首富，点解咧？好簡單，因為始終墨西哥嗰個股票市場呢，就嗰個叫做流通量比較細啲，個 turnover 又細啲，即係你而家有好多嘢呢都係嗰個紙上談兵嘅咋嘛。 我咁即係正如超人唔會沽咗長江同埋和黃去咁解囉，係咪想帶出呢個原因？ 我想帶出嚟嘅就係話，當個市一冧落去嘅時候呢， 身家齊縮水， 呢啲一縮呢，縮起上嚟呢就比 Bill Gates 嗰啲呢 縮得更加緊要， 縮得快好多嘅、即係好容易呢，就好容易就係、是因為而家嗰個股票炒咗上去呢，就好似巴閉得不得了，但係一縮咗起一縮起上嚟就冇乜實質嘢揸喺度。咁但係始終嚟講呢間就真係嗰陣時我睇佢哋每一個月嘅上客量好似仲多過中移動，都係用80000嚟做單位嘅、 okay. 即係唔係用100000嚟做單位，即係新嘅上客數字係用100000嚟做單位，咁都好犀利嘅間嘢。 佢即係佢個 reputation， 即係呢個主席就比較好啲嘅，因為佢個人就比較係節儉啦，就算佢發咗達都好啦，佢都係繼續住咗佢嗰間幾十年嗰間屋，都係一樣係六個房嘅一個屋咁夠住就算，又冇一啲咩奢華嘅裝修，佢用嘅 office 或者佢用嘅車舊到可以變古董啦，又唔需要坐私人飛機。咁佢個哲學，佢個商業哲學嘅理念呢，就係話乜嘢呢？就係控制成本、控制成本同埋控制成本。咁當年佢去即係收購啲國企返嚟嘅時間呢，都係即係重新去組合嘅時候，都係盡量邊度可以慳啲而變成嘅即係一定嘅盈利啦。咁但係認同嘅，如果當股票市場有波動嘅時候，其實有好多我哋都係話即係身家上面大蒸發或者各樣嘢，呢個都係一個數字遊戲。 冇上市嗰啲就勁啦，譬如話而家個創辦人啦，都係十大有錢㗎嘛。咁嗰啲就真係冇上到市，就真係你要個股市蒸發，佢就真係好難話。 實業嚟嘅嗰啲叫。 嗰啲真係實業嚟㗎嘛，而家嗰啲。咁所以就真係兩睇啦，真係唔係話佢唔犀利嘅，真係亦都 会唔会变咗蔡枫华呢？我话佢一刹那光辉唔代表永恒，咁所以我都系唔好乱咁讲啦。 哎呀，你唔好咁样讲啦，人哋买翻嚟嘅时候啊，同 Mexico 去买翻嚟，人哋都攞百几亿出嚟，跟住再抌多800多亿出嚟嚟到。 唔系话佢冇钱，而系话佢 即系佢唔系话靠呢单嘢先至系赚第一桶金，佢之前已经赚咗好多个第一桶金。 啱，所以系犀利嘅，我好耐之前讲巴西嘅时候都讲过呢只 佢都 系股票， 佢都好似地产起家嘅，即系佢睇过，佢都系即系趁个 第一桶金去 冧晒落嚟，佢就扫晒地产，然之后跟住上翻去赚翻第一桶金。 哇！一讲地产，咪地产股全面下跌啦，即系唔系话净系大陆话要搞冧，唔系冇搞冧啦，即系要 冷 却，即系冷却个楼市啊！喂，香港啊，原来啊，特首都日日及住个楼市，即系佢唔讲我都唔知佢原来日日及住噶。 嗯，喂，但系今日即系有传媒写咗出嚟，就系话啦，其实早嗰排有好多嘅楼盘咧，即系所谓嘅高价天价去买咧，发觉好多单嘅成交都其实系未成交噶，系啦，即系未完成嘅成交噶咯。 喂，唔出奇啊！当年咧，海旋门咧，2005年。嘅時候嗰個天際獨立屋呢 3萬蚊 一尺，兩年先 complete 啦。係呀，足足兩年先 complete。因為呢有時候有啲銀碼去到某一個位呢，其實你俾訂俾完之後呢，你可以不停去 defer complete, 睇下發展商對你嗰個態度係咩。同埋呢個盤講真啦，天匯而家黃咗啦嘛，咁有好多真係想買嘅啲錢上面都唔想還，唔好話啲錢係clean 定係 dirty 先啦，首先我哋唔談亂論嘅問題，但如果我係一個唔想出名嘅人，我絕對唔會即係想去買呢個樓盤囉，因為一買完之後啲記者全部咩底都俾你去起錢嘅時候都會好，即係唔想會自己惹嚟麻煩啦，所以都會令到買家上面會有一定程度嘅卻步啦。 不過始終嚟講，最近呢一手樓嗰個銷售呢就真係麻麻地嘅，咁 Morgan Stanley 就出嚟講咗嘢，就話上個禮拜個週末咧，嗰、那個市場總共咧就賣咗124間住宅，咁就比上一個禮拜240間咧就少咗一半噶啦已經。咁而10個主要嘅房地產項目咧交易量咧亦都較上個禮拜咧跌 22%。咁即係話呢就嗰、那個樓呢慢慢呢就真係開始啲人呢就見到你又及住個價，佢又及住個價，大陸又好似又唔想我樓升，咁會唔會有連帶關係呢？始終都係驚緊嘅。 變咗一個觀望嘅態度啦。 下價樓就變咗瘋狂啲囉，屯門一帶咁啊，中間摸貨，大家都摸完五雲啦，你又摸下我又摸下咁樣。 嗯，但好似今日都有講過屯門好似已經即係啲樓價飆升到97之前。過咗97水平。 咦，咁講起樓價，咁都今日睇咗個weekend 睇咗個 interesting 嘅文章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講下究竟樓價貴啊定係話係樓價平啊，金價貴啊定係金價平。咁佢就講香港97年嗰時係香港係比較係瘋狂嘅時候啦，咁根據美聯物業公布嘅數據呢，97年嘅時候呢，香港全港嘅平均尺價，即係 take 咗佢哋嘅 index 上面 take 個 average 呢，就係6208蚊一尺。咁嗰時呢啲黃金呢就係2006蚊，就港紙係一安士嘅。咁即係話每一尺你可以買到 2.4 安士嘅黃金咁樣。咁而家究竟講緊香港就嗰個尺價幾多錢呢？用返美聯嚟到去計呢，因為佢會用 beta value 㗎，雖然有啲可能尺價係五萬啊六萬啊，但係你喺個市場上面個成交個 beta value 唔係算係最大，所以佢會 take 一個 average 㗎。咁個中位價呢，而家香港嗰個 average 呢就係4516蚊一尺。咁金呢用返8701蚊一盎司嚟到去計呢，即係話而家每一尺樓啊，只可以買到 0.5 安士的黃金嘅啫。咁啊，即係有好多人就話：哇，究竟係啲金貴啊，定係啲樓平咧？咁咁啊，跟住我哋就再睇埋2003年就係香港啲樓最 cheap 最平嘅時候啦，嗰時沙士。咁咧嗰陣時樓價咧中位數咧就係1854蚊一尺。咁啊，金價咧當其時就2636蚊一安士。咁啊，每一尺嘅樓咧就可以買到，反而就係都有 0.7 安士嘅黃金喎。咁而家究竟係啲樓係平定係乜嘢呢？ 咁當然佢冇一個 conclusion 嘅。 咁咪當年你金平啦。 佢呢跟住就。 而家金貴，當年嘅金太平嘅。 咁呢佢仲唔單止喎，呢個文章呢佢仲用咗70年代末或者係一路以嚟嘅數據不斷嚟到去擺落去啦。咁得出嘅結論呢就係冇啦，就係、是就是、當大家銀紙貶值，一個都係呢啲嘅熱錢作怪啦，不停去印銀紙嘅後遺症就係形成到大家就係去諗究竟有啲乜嘢去保障出路。咁始終黃金都係 one kind of money， 香港由你講緊係由97年到到而家一路其實港紙同美金係掛鈎嘅。咁你變相即係美金跌嘅時候，香港人又好或者一啲有錢人都想去盡量買物業嚟到去保護自己個購買能力。咁所以相對究竟係呢一刻係樓平定係金貴呢，咁即係冇一個 conclusion 嘅、不過就如果你用中位數又睇落去又唔係好過分嘅4500蚊一尺。咁有啲人都話啲樓好貴好貴，真係要去換樓嘅時候其實都好多選擇，其實而家有好多村屋都係3000-4000蚊尺都有交易囉。 村屋都好平嘅，100多萬有間㗎喇。 係囉。 連天台。 咁又可以住得寬敞舒服，空氣又清新。咁係好似美國啊加拿大啊咁樣。如果你要住喺譬如你要住喺 Fifth Avenue， 要住喺 New York， 近住 Wall Street 或者近住 Manhattan 嘅，嘩你啲租梗係貴到飛起啦，係咪啲樓價梗係貴啦。或者你要住 Beverly Hill， 咁嗰啲梗係最貴嘅地方。咁如果你想係生活質素好啲嘅時候，唯有就即係、就是、慢慢一個城市去發展得耐咗嘅時候，就唯有大家住遠啲，跟住就揸車，可能車程就要揸45分鐘翻工。美國又係咁，加拿大又係咁。咁呢一個係一個發展，即係發展咗嘅地方，慢慢就會趨向係咁噶啦。 嗯，怪唔得知香港啲天氣咁污糟啦。 因為多人揸車，啲好難去實踐呢、這個低碳減排啊。 係啦，好，咁啊休息一陣先。